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现在开始第二堂的信息啊。那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在上一堂所说的哈。对不起，是，好，看一下文。好，我们在这个复习一下我们在第一讲所说，我们看来看接着看第二讲。好，来，share 一下我们的 screen。好，那好，请看到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得见我们这个slide 哈，这个投影。第一讲里面我们说到护教学的宗旨。是传扬福音，好，那这个呼叫学，我们说这个字的根本的意义是回答的意思啊，这个字是翻译就回答，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15节所说的哈，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心回答个人，所以这个回答这个字护教这个字 apologetic 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是翻译作这个分诉啦哈，辩护啦哈，这个英文是就 defense 啊，就辩护。然后这里我们说过，根据圣经所讲的很清楚，那么使徒保罗在辩护中传扬福音，在传扬福音中辩护，所以这个是合在一起的，在传扬福音中辩护，辩护中传扬福音是护教学的性质。那第二呢？我们看一下，布道，对不起啊，这个护教学的基本的性质呢，有卫道和布道。我们卫道就是护教的这个翻译，可能是更好的翻译哈，表示是护卫正道，会比护教哦，好像维护一个宗教或什么这个怕人家会误会的意思的话，我想卫道是更好啊。所以有的学校呢叫做中文神学院呢，教导这门课叫护教学，有的叫做卫道学，原因是一样的意思啊。我们知道卫这个道，这真道就是福音的真道，我们是要传道，传福音叫布道，所以布道跟卫道是分不开的啊。所以你可以说布道是传扬福音，那么卫道就是护教啊。好，那么这是我们刚所说到的这个基本的观念哈。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对基督徒意义来说，你要回答自己心中的问题。在第一讲的时候我讲过了。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心里有问题啊，那么不敢说出来。事实上，这个卫道学或者就是回答学啊。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缘由，你要常做准备，一直做准备，以温柔的敬畏去回答个人。你自己如果都不能回答你自己的问题，你怎能回答别人的问题呢？所以回答这个自己的问题，意思是说。你靠着主的话语回答你心中的问题，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靠着神的话语、圣经，依靠圣灵，你认识问题的真相，你的问题都要解答，你才可以去回答别人的问题。就是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要一直都做好准备，因为你心里已经先尊主基督为圣。如果你不尊主为圣的话，你当然无法来回答你自己心中的问题。你的心照的要不断的胜过老我旧人的这些怀疑攻击，你才能有可能去靠主恩典回答别人的问题，特别是福音的这个问题，为主耶稣就做见证。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护教卫道的时机、内容、对象和态度。那彼得前书3章15节是所谓讲到所谓的护教学，就是卫道学、回答学的核心关键。所以你要首先你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那么 尊主为圣是是高举基督主基督是你心目中最重要的，他也的确是在你心里做主啊。那么所以心里尊主基督为圣，那有人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啊。哦，你就要以温柔这个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我们说过了哈，这个有人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哈，这个缘由这个字呢，原文是用这个所谓道理这个字哈，就是或者是翻译成这个理由 reason 啊。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这个道啊，可以这个盼望的缘由，这个真道的原因啊。我们要记得卫道的中心是主耶稣基督，护教学中心，因为你心里尊主基督耶稣为圣，所以你才可以回答说你心中以耶稣基督做主，他在你心里居首位，你才能来回答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缘由这个字是讲的道理，讲的原因，那也指向那真正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哈，那个太初的道与上帝同在啊，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所以道就是上帝，耶稣基督是真神，所以这一切的原因都是来自他，也为了他啊。这是所谓的护教学的首先看回答的这个回答的内容，回答就是护教，就是卫道。好，那接下来呢，再看你要常做准备，你也不是随便乱答，你需要不断的准备，时时警醒。从你重生得救信主第一天开始，你就要不断的准备。的确可能我们在当初信主的时候认识不够多，但就我们所知道要一直准备来回答，也包括这个所以卫道护教是在我们灵命生活教会侍奉所必须同时进去不断操练的，以温柔敬畏心来回答个人，表示这个人是表示每个人都会问你问题，随时都会问问题，所以你随时都预备好，那就表示 always being ready， 常常就恒常的做好准备啊。这是我们在上一讲做的复习的这个内容哈。接下来我们继续第二讲，就是护教学的前提，就论证方法，怎么样？什么叫做护教？什么叫做卫道？怎么样来论证？我们看使徒保罗，看彼得，我们看主耶稣，看旧约的先知，他们如何回答所谓的这个信仰问题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去看见。首先要了解护教学就随着卫道学的工作是什么，这个内容是什么。那么这基本来说这个卫道就是护教啊，跟布道这内容是几乎是同义词，因为布道是传讲出来的，那同时在传讲出来你需要回答信仰问题，这叫做卫道啊。那么所以整个护教学叫会叫卫道学，所要处理的是内容范围，整个基督的信仰福音的信仰范围，整本圣经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其实是包含我们基督徒生命以及人生的全部，都是所谓的只要你是回答这个回答对方，你心里的心中盼望缘由是荣耀的基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为基督做见证，那这就叫做护教卫道或者回答。那所以你要随时都要预备好 always ready， 每个时候都要准备好，不要以为这等到以后，你现在就开始不断装备，就你现在所得的装备来好好的回答，常做准备，恒常做好准备。所以你的心态是心理尊主基督耶稣为圣，在处境当中让别人问到你这个盼望缘的时候，你就要 回答真理啊，用态度是温柔敬畏，那么态度是温和的，但是呢是敬畏上帝来回答个人。好，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所思想的好，那所以 这一讲我们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论证的方法。好，首先我们说在卫道学的这个工作上呢，基本上你会看见的哈，这个基本上所谓护教学家或是传道人，或者其实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总的来说都需要这样预备。比方说吧，打仗的时候，从将军到军官到这个士兵都要全力以赴，对不对？那么军官有军官的任务，带领士兵，对不对？那么士兵每个人都要每一枪每一弹是认真的向前的，向前线，这个尽你的这个士兵的责任。所以其实打一场胜仗，这个军官跟士兵责任是一样的。那护教学的工作我们刚刚说过了， 的确，我们是个信徒，可能我们的装备有限，那我们回答的问题啊，这是可能是范围是有个范围，但是呢，作为牧者、传道人，所以在神学院装备神学生，就作为全时间传道人，他应当要学会基本的方法，了解这些没有信主的朋友所常问的问题，也包括基督徒心里也常问的问题啊。所以你要常常准备好。那特别护教学，一般认为是对外，就是外面的人问什么问题，我们能回答，有你心中盼望缘由。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有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搞不清楚，他说信了，可是他对基本的人生观、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是模模糊糊的，或者说他的老我还是很大发大，他常用世俗的想法来想、来读圣经、来问一些问题，这你也要回答他，这叫教会里面的人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心中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基督耶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圣经神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有完全预备性一样的善事，所以圣经能装备你，圣经可以回答你所有问题，你不用担心，圣经好像不够力，或圣经讲的不全不够，你就错了。凡是装备个基督徒，叫属神的人得有完全被装备完全，圣经绝对是足够的，神不会赐给我们这本圣经是不够的，绝对是足够的，只是你没有好好听从圣经，你没有好好查考默想而遵行罢了。所以你看，国王进来到现在，我们说从第一世纪到现在2000年了，多少要来攻击教会，想要破坏基督信仰。那你看神兴起多少这些教会的领袖弟兄姐妹起来为主做见证，布道跟卫道。我们刚刚说过了，传扬福音包含了为福音辩护，这两个是分不开。当人任何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理由、原因的时候，你要能讲得出来，那不是自己乱讲，也不是你编一套来说服别人，而是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怎么回答。因为神的话，圣经是我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这个真正的根基，也是我们的全方位所要依靠的。我们回答，因为我们叫深信，我们叫深信回答，是完全是因为这个神的话是这样全备。让我们可以回答神的话，这样足够。那你不需要自己去编什么，你只要从圣经直接的这个解释圣经、查考圣经得到的结论，就是圣经的这个真实答案。特别是非基督徒这两千年来问很多问题，各种哲学攻击，早就在2000年来，神使用他的仆人，教会历代的这些领袖牧者，他们都已经有这么多丰富的经历写在这个历史上留下到今天。所以我们查考护教学或者卫道学历史，从早期教会你可以看到这些所谓早期圣经本身就回答很多信仰问题，是不是？然后到第二世纪所谓护教士，就是apologists， 这些在当时传扬福音做见证回答这些科学哲学各样的问题，叫做称为护教士。第二世纪 second century apologists。然后到第三、第四、第四，神兴起教父，像奥古斯丁等人，他们都回答很多这个来自异教徒或异端的攻击。那么到这个中世纪天主黑暗时代，我们就不多说了。那改教时期，神兴起马丁路德，一直到约翰加尔文，他们都是著作等身，有许多的著作的回答信仰问题，所以非常的这个宝贵。然后从这个清教徒18、19世纪直到今天啊。那么是在历史上留下很多宝贵的这些所谓护教回答信仰问题的资料，那我们可以来学习。但最根本的是根据圣经本身，根据圣经来回答非基督徒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会问你，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心中盼望缘由就是那荣耀的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要熟悉圣经来回答。那所以我们要根据圣经提出基督教信仰的根据，所以第一个是 defense， 比较强调好像你是要回应对方问题。第二个呢，你要提出基督信仰的这个所谓根据是说 proof， 这是比较积极正面的。那么然后呢的第三哈，你要向非教系统提出这个挑战。所以在辩护，你看使徒保罗他在被这个巡抚非斯都或非利士大人甚至亚基帕王问的时候，他可以见证福音。他首先说明自己并没有违背这个没有违背这个律法，他只是传扬耶稣，他就接着讲耶稣的福音。他提出来这是可信的，你们需要信，需要悔改信耶稣啊。 那这个就叫提出积极挑战。所以护教学、卫道学，严格来说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姿态，它也应该是除了它有辩护 defense， 那它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提出信仰的证据 proof， 积极证明，它跟提出挑战。对方之所以不信，提出这个问题背后他的这个前提是什么，他的思想是什么，他的问题在哪里，那不信是他的核心问题。好，所以人本圣经神的话也不用担心啊，就像这个谁啊，这个施布真说的很清楚，你要辩护圣经吗？你以为你要保护圣经吗？你在保卫狮子，狮子自己他会有他的能力，对不对？你不需你只要你不要把它关在笼子里面，你不需要把你的圣经埋在后面不敢讲，你就照圣经讲，圣经是神话语的大能，能攻破人心，将人所有心意夺回，才是顺服基督。所以护教学、卫道学就是你的系统神学，就是你对基要真理系统认识了解。你越熟悉的整本圣经的这个系统完整的真道，护教学不是好像叫 piece meal， 就是一要问这个答这个，问这答那个，你这不能抓到核心要害。你要全背的整全的福音，你要熟悉了解，你也要了解过去历史上这2000年来有些提过什么样的问题。这是神学，你教护教学，我在教这些课程时候要教的内容。那最重要的是说你要熟悉圣经啊。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问你为什么信基督的时候，那他提出一些甚至难题啊，其实你不要害怕，你就按照圣经来回答。况且这2000年来多少基督教仇敌啊，这些哲学家这些人，从这2000年多少问了多少问题，其实通通没有办法，因为这些黑暗的权势不能胜过神的话语，神的道是不被捆绑的。传福音的人可能被捆绑下狱强暴，但神的道不被捆绑，神的道是大有功效，活泼大有功效，比起两人利剑还快，有刺入剖开人的心中的这主义和思念。神的道是照妖镜，显出我们生命中的本相，让我们看见这个人心的败坏情况。所以神的道是完美，是丰富，他的话是炼净的，是完全。你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圣经没有给一个好答案，你错了，圣经都给了答案了，只是你不知道，或者你不清楚，你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答。很多时候，有些我听到有些人回答信仰问题，包括讲员乱答乱讲，但没有根据圣经回答，根据自己的小头脑、自己的智慧这个其实事实上那些答案都很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回答是神的话语、圣经的话呢，那么你这个讲座也希望帮助你能够正确的回答，抓住核心哈。所以这个目的是什么呢？除了是 defense 这个回答这个信仰问题。就是这个提出这个 proof， 这积极的证据，正面证据，更是要向对方提出挑战，也不是一直处于挨打的。护教学、卫道学是神的话语、福音大能改变人心，击败黑暗的势力，所以你应该有 offense， 就是说是要提出挑战的，所以带领人信耶稣，你不要处于挨打的地位。当然，我意思不是说你要做一个这个拼命不断的辩论啊，辩论是没有用的。但是你的确要靠着圣灵大能传讲圣经，向对方的心说话，让他们悔改归向耶稣。这是当然，我们说过了，真正的护教传扬福音是圣灵在使用你，你不过是仆人，是工具，你不需要去想出个比圣经更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其实是没有的。你怎么可能比神的话更具有说服力呢？要将人所有心意都会圣灵大能使用圣道真理。所以信道是从听到神的话来，听到从这个基督的话来，所以你要传讲主的话语，圣经，圣经本身是足够的，圣经本身是大能的话语，就是你常常把它绑住了，你常常怕用圣经，你想用一大堆其他的人间的道理、科学、哲学证明圣经，那就是本末倒置啊！上帝的存在是人心都知道的，我们说过罗马书第一章啊19-20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人显明在人心里，是人故意压抑，有的外在普遍启示非常清楚啊。那而且这个是到个地步，不信神的人呢都是头脑有问题的人啊。原来我这样说，我不是说在这里故意要去想要羞辱这个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乃是说你仔细想一想，人是上帝创造的，然后万物从上帝而来，那我们人居然说否认上帝存在或不知道上帝存在。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表达，比方说 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哎，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爸爸妈妈，我知道我现在活着，可是我不知道有爸爸妈妈。你说这个人脑筋有问题，对不对？你人皆有父母，你没有父，你不会出现的。你生命的由来是由你父母生了你，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答案很清楚。同样的道理，你不需要跟对方去辩论上帝是否存在，这个是荒谬极了。上帝存在是清楚易明的，因为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第19、20节说得很清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他心里知道有上帝存在的。今天对方的问题不是因为他是无神论者，我告诉你，世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就自以为自己是无神论，是被这个世俗科学洗脑也好，被自己的罪性所麻痹也好，他否认上帝存在。就像今天有一个小孩跟你说："哎，我没有爸爸存在，我就自己蹦出来。"你说这个小孩脑筋有问题，对不对？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去羞辱那没有信主的，可是你要提醒他，你说你不相信上帝存在，你有什么理由？你的存在就显明上帝存在嘛，因为神的存在是显明出来的啊。你注意看，如果我想我们看一下圣经啊，《罗马书》第一章。圣经从来没有叫你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呢，这样的想法是愚昧的。你不需要去证明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就浪费时间。要不要我花时间证明一加一等于二啊？对正常人来说不需要，对不对？在精神病院里的人，你可能需要跟他讲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他还不相信。他说一加一等于五等于六，哦，你知道这个脑筋已经出了问题了，是不是？我讲现代的人，他们远离神。不承认上帝存在，事实上他们是罪弄瞎了心眼。罗马书第一章，你如果注意看，我来念给你听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神的话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人，只要我们人所能知道神的事情，神很多事情是奥秘，是我们不能知道，但是神所启示出来，是我们可以明白的啊。所以申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于主耶和华，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因为神在律法书上旧约来说，神在圣经上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这样说来，那神的启示是普遍启示，是只要活在世界上啊，万事万物都有原因。你就知道太阳和地球的关系，这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你的存在是上帝创造，这是最根本的、基本的人生观，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那现代呢？这个到了后现代，人心惶惶，人发疯了哈，这个世界发疯了，就否认上帝存在。那么否认这个整个宇宙万物有创造万有真神。你说他有他的理由，这些哲学家不信派的说这些，但事实上你仔细看，那是说不通的哈。这样吧，也许这个核心这个护教卫道就是说，你看使徒保罗，看彼得，传扬福音。看主耶稣传扬福音，旧约先知传扬福音，从来没有需要去跟人证明有上帝存在。你再想想看，因为上帝存在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罗马书第一章讲得这么清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请注意是显明啊，不是证明啊。所谓显明是 reveal， 是启示显明出来的。证明是说我用我的理智去解释、去判断，然后下一个这个分析结论。所以。神的存在不是用人的理性可以证明出来的，也不是用人的理性可以否认的。神的存在是神的启示显明出来的，每个人心里都知道有神存在。啊，那你要是不信的话，就是等于你不信圣经。圣经说很清楚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表示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能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呢，是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的。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显明在人心里，人的良心哈、啊，神的启示显明在人的良心里，这个启示叫普遍启示，每个人都有，都知道上帝存在。所以，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这个人是指所有的世人，所有的罪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就是说你虽然眼睛没有，肉眼不能看见神，因为神是灵，不是你肉眼可以看见。神不是可见光波里可观察的这个物体，神是在超越万有之上，也存在万有之中啊，也在掌管人生命每一层面。他是伟大奇妙的三一真神。那么他的存在是显明的启示出来的，不是被你小头脑证明出来的。人从来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 但人，你的存在就显明上帝存在。所以，当我们跟对方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讲清楚，不是我们用我们理性来辩论到底上帝存不存在，这叫做浪费时间，因为他早就知道上帝存在，就是他压抑不承认罢了。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神的永能，神永远的伟大的这个能力的上帝，他的这个神性，他的智慧，他的公义、圣洁等等，这一切，他的慈爱是明明可知，就是借着普遍启示已经显明出来了。虽然是你的肉眼看不见上帝存在，但记得所造之物上所造的，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无可推诿这个字原文使用非常强烈，是没有任何理由推卸责任，说我不知道。当然说我不知道上帝存不存在，我知道上帝不存在，这些人就是睁眼说瞎话。那连我不知道上帝存不存在，这都是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存在是每一个人心都清楚知道，这里所说的明明可知的。神的话这样说，你是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你自己的这个老我的判断呢？就这里说得很清楚。那为什么现在人否认神，不承认神存在呢？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为他们，请看第21节罗马书第一章，他们虽然知道神，每个人都知道神的，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这样说来，这世上没有任何无神论有理由讲，因为说没有上帝存在，这是因为你明明知道上帝存在，你故意说没有他存在。那这明明有，你故意说没有，是这样，圣经写得很清楚的。那因为你不感谢他，不理会他，你不想荣耀他，想自我中心，继续犯罪的道路上，你的思念就变成虚妄，虚妄到最后什么呢？昏暗了，因为真的没有上帝存在了。就像一个浪子，他离开富家。我们说主耶稣讲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15章，我们看见很清楚。那么这个浪子，他跟父亲要家庭走了，他不要家庭，不要父亲了，他知道父亲存在的，他说他离家的时候知道，是吧？然后呢，他到这个外面花天酒地，把这个妓女什么浪费他一些的资产，最后落到很痛苦悲惨地步，在饥荒，工作也找不到，只能去放猪。在放猪的时候，甚至想吃猪吃的豆荚他都吃不到，这是世人的光景，很悲惨。然后他想起来了，我有爸爸，我有父亲啊，难道我在这猪舍里饿死吗？连猪吃东西我都吃不到，我要起来回去告诉我父亲，我得罪天得罪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求你收纳我作为你的这个故宫，等等。所以浪子醒悟过来，表示他原来知道。今天的世人说没有上帝存在，不理会上帝，是偏行己路的结果，把上帝忘记了，故意忘记了。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存在，却不把上帝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的思念变为虚妄，无事情困难，就到处真的觉得没有上帝。他说，我可以诚实告诉你啊，那些没有信主说我就是不觉得有上帝存在，我知道你现在是反映你内心真相，可是我告诉你，当初你是知道的，你是故意压抑对上帝的认识啊，到最后你把它忘了，你以为没有上帝存在。你知道这圣经讲罗马书讲一清二楚，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可能有别的解释，没有了，我可以告诉你。所以上帝存在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所以接下来的所谓的护教学传福音啊，回答问题就不那么像一场那么难的。你要像一个从来不知道上帝存在去讲上帝存在，他觉得莫名其妙，我就从来不觉得。但是如果你去像一个浪子浪女跟他说，你原来你心里知道内心深处你知道上帝存在的，你要向他交账的啊！你现在背叛原因他，你把他忘了，你以为他不存在。我现在告诉你，你不能再故意遗忘他了，你忘不了的。每当深夜独坐的时候，午夜梦回的时候，哇，哎，冥冥中有上帝存在，哎，怎么会这样想？因为你的心知道，你的心没法逃避这上帝存在的证据，充斥在这个宇宙当中，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刚刚前面上一堂也讲了，神的存在这个普遍的启示包含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 nature， 万物的受造。就每一个受造之物显明它有创造主存在。诸天述说神荣耀，穹苍展开神手段。第二呢，透过人的良心，罗马书第二章说人里面有是非之心，他知道上帝存在，他知道要上帝交账了，他的良心就是去见证他要听上帝话。他如果犯错违背神的话，他良心会责备他，他会痛苦的。但是这个良心是这样，当罪人一再远离上帝，背叛上帝，浪子远离父家，走得远远的，在花天酒地上根本不去想上帝， 这叫做把上帝忘了。所以他的心是知道上帝存在，可是他不去想上帝，以为没有上帝，自己麻痹自己。因这缘故，所以传福音是去告诉对方说，回答信仰，告诉对方说，你是内心深处知道上帝存在、哦、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你不知道是你故意把他遗忘了。我们来看看圣经所说的这么宝贵真理，上帝创造万物，上帝供应 你不然怎么活，你的存在就显示上帝存在。要不你怎么来的呢？哦，我是从达尔文进化的这些猴子祖先变来的。这是叫做吹牛，这是不信神编出来的。你想看看，那你那第一个生命从哪来的呢？第一个生命从无生命变成这个 有生命细胞，怎么变？你告诉我，无生命不可能变成有生命的。无生命要变成有生命，是上帝创造它成为有生命，因为万物在它里头，这生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你否认上帝，你否认你生命存在的根本与存在的意义，这是最基本的福音真理。所以我们传扬福音，护教卫道。我回答信仰问题，不是说大家闲着没事做什么理智科学神学辩论，这个我们一点都没有兴趣，也不要浪费的时间。当对方根本不想听福音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根本不要，他听就是来故意来给你找茬，故意来戏弄你，给你捣蛋。你可以听得出来对方他是不是真心要寻求的。那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提出这个护教学的金三角，那就是你要 defense 不错，你要回答信仰问题，你要这个 proof 提出这个积极证据，为什么一定要信三一真神，信耶稣基督？还有你要提出 offense 攻击，要将人的心意夺回，啥是顺服基督？好了，总而来说，这劝服人心悔改归向真理的 persuade 要来劝服对方，所以护教学卫道所做的工作要劝服人心悔改归向主。那他人心早就知道上帝存在，所以护教学揭穿的面具，帮助他面对他内心里面真正的挣扎。没有人是不知道上帝存在的，只是不信主人把他遗忘了，麻痹了。在我传福音的经验里面，我碰到不少人，但我发现绝大多数都说，好吧，我必须承认有上帝存在，因为万物显明了，但是我不觉得他跟我什么关系。所以要承认上帝存在不难，因为人心里本来就知道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人要压抑这个对上帝的认识，是要花很大功夫，撒旦魔鬼抹瞎世人心眼。这边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再看第22节所说的哈，他们虽然知道神，21节，却不把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是他们的真相。那么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人和飞禽走兽昆虫样式。这些拜偶像的人，从华人的中国人历史，你看这几千年下来，你看多少偶像啊，这个道教佛教这些一大堆，这些那佛教是从印度引进来的，无论如何，这都是他们说相信神存在，只是把神把它偶像化乱解释。那今天你说科学进步啦，人们拜偶像人比较少吧，你注意看啦、这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偶像寺庙开放，多少人去善男信女去这个寺庙里参拜啊。我还说过这个连北京那边的这个香山那边卧佛寺，大学生是高校知识分子去参拜，有 office 给你工作啊。你就晓得这中国大陆现在这个迷信佛教这些民间信仰一大堆啊。为什么？人心惶惶，人心活着就要敬拜上帝，当他不敬拜上帝是敬拜受到食物受到植物，就这里所讲的。所以那否认上帝存在的人，他就去拜那无形的偶像，爱情、名誉、学问、地位，什么家庭、丈夫、妻子，把他们当作偶像来拜了。那不相信，就说所以还有这种所谓彻底的无神论者，就说我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把自己偶像化了。那人生没有意义的，是不是？人生在虚空迷惘里面，到最后遭到沉重苦难打击时，他才开始会谦卑下来，来面对他心里早就知道的真神上帝。这是为什么人在痛苦中，主啊，上帝啊，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可以求你帮助我，那为什么？因为他心里知道上帝的存在，那他因为远离上帝像浪子，他甚至不知道上帝是谁了。那这里说到 二十四节，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神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侍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的说明什么？在前面所讲，罗马书从第一章啊十八十九节讲起来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什么叫护教卫道的真相。你不是去跟一个从来不知道上帝存在的人去传福音的，你以为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他心里知道，你想想你当初没有信主的情况，你可能知道有神存在，不知道是谁，或者你被这个无神论教育洗脑久，有时候没有上帝，没有神，事实上人午夜梦回，哎，好像有上帝存在，你的心会告诉你。你不但压抑你的心，但是也没有办法彻底完全压抑，因为上帝的普遍恩典不会让你到最后变成禽兽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了。你心里的浪子知道他有爸爸，他也知道他是离开父家，但是他就是花天酒地的时候，根本压根就把上帝忘了。那神的恩典让他想起来，圣灵做工让他想起来，我有爸爸呀，这世界有上帝存在，我的生命是应该是有意义的，不应该这样子的糊里糊涂、黑暗的活下去。我要悔改，我要信靠他，所以劝服人心悔改归向真理，这 persuasion 是这个是护教学主要的工作。我们不只是被动的回答信仰问题，我们更是要积极的领人归主啊！所以将人所有心意夺回，当然是靠着圣灵大能，才能使他都顺服基督。好，那么以上所讲的说到这里之后，我们就来看护教学的主要任务了。所以你知道吗？传福音。护教卫道，不是去向一个对方从来不知道上帝存在人，那真的是你对石头说话是不是？那传福音是向一个他知道上帝存在却压抑把上帝忘记的浪子浪女传，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护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他的分析各种思想系统，这些不信神的假达尔文进化论啊。现在这些不可知论啊，这些哲学，或者说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人生各种的假说哲学思想系统，当然说的哲学好像是比较大的学科，但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套人生哲学，他都有他的思想的系统啊，他以为他思想没系统，其实也是有系统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人他为什么不信，你听他讲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就不相信神存在，因为我看不见神摸不见神，这是他的理由。那前提假设就是上帝是必须是看得见摸得见的，所以偶像庙为什么这么兴旺呢？科学这么进步哦，你看到世界各地，看拜偶像一大堆啊，美国有很多的寺庙啊，各种民族带来的寺庙也一大堆啊。那他的前提假设，他为什么否认他所知道的上帝？所以护教学、卫道学是去告诉对方，你不能再继续假装说没有上帝存在。你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你的前提假设。你说你的前提假设没有上帝存在，所以解释所有人生现象就没有神的结论，你就错了。你的假设前提做错了。那么你光去辩论证据的话，比方说，好，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上帝存在，有的基督徒是这样讲，那这是叫做自扎脚跟的。你千万不能这样说。你说上帝是存在的，你不相信上帝存在，好，那我们来看证据。好，这些化石证据啊，这些生物学各方面看。这些证据其实是显明上帝创造万物，所以有化石留下来。那我是学生物科学的背景，我以前在医学念，所以我特别那时候特别研究这些所谓的达尔文进化论，这些反对神，看其实那根本是空的。达尔文进化论是破绽百出啊，至少十大错误。这个我在这堂课不是要仔细讲达尔文进化，但我告诉你说，在科学上。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你信上帝，反而让你一定要信上帝。你看这些诺贝尔奖得主，这些科学家、大科学家都是信上帝的。牛顿、行星定律、开普勒你可以举，一直到今天，即使那些不信耶稣，他也承认有上帝存在，不然他的科学没有出发点啊，是不是？所以这样说来。你只要来到终极问题，你不能不承认上帝存在，因为没有这个终极，你如何带来后来的这些运算呢？所以前提公理哈，我们讲前提公理，你要知道前提公理是不能被你来辩证的。什么叫前提公理？那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两点之间最短是直线，这就是事实，是公理，这是没办法用后来逻辑推算来验证的，但却成为你后来做任何推理的验算的根基。啊，像房子你看遍地基，你看到房子上这个地上的建筑物的这个，但是它是根据有地基的，所以这些我们说数学的这些基要的这些数学称为公理哈，它就是是存在是真实，一加一等于二，怎么证明？没办法证明，因为它是事实。你存在怎么证明你是存在？对，不然我们不能在这边讲话。我们这些证据是显明我们的存在。我们数学微积分运算是显明数学公理，公理是不能被证明的，但是公理是显明出来的。它是借着它，你才能做底下的运算。我们的逻辑理性只能做推算，要根据要前提。所以这个前提啊，一般人翻译的假设啊，也是不当。我们不是假设一个。数学公理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你怎么说就是一加一等于二，你不信它也是一加一等于二。我们根据一加一等于二可以导出这些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是不是？所以这样说来，我们在互教学是要罗列证据，但首先要指出对方的前提思想是不合真理、不合公理的。那公理是什么呢？就上帝所显明在人心的，真是永生的真神。那么一切受造物从他而来，这是绝对公理，这不是用后来的验证去证明。所以我们不要傻到有一些互教学的著作是我来证明上帝给你存在给你看，开玩笑，上帝存在你能证明吗？要注意听啊，是不会被你的小头脑去那边能够证明，如果能证明出来只不过是你小头脑所能接受上帝罢了。上帝超越你的头脑，说我说上帝存在不是证明的，乃是显明的，一加一等于二是显明出来的，无法证明，这是显明出来，是绝对真理，是显明出来的。我们去了解它，经过这些验算讨论，所以证明是讲说你根据这个显明的绝对真理，然后做验算，希望能符合真理，是这样。所以你数学题目啊，我们小时候做数学，对不对啊？做微积分等等，做代数几何，按照数学公理的验算，到最后答案出不来，答案错了，我们说什么？这个数学公理错，一加一不能等于二，不然我的答案怎么会这样？那这个人就是脑袋有问题啦。一加一绝对等于二，是我在验算里面代数解哪个地方算错？哦，仔细看啊、哦，我绝对不能怀疑公理。我怀疑公理的话，我的验算全部没有意义。那不怀疑公理，坚持公理的这个准则之下来看，重新检查。哦，我算错，哦，原来我这一步加错、减错、乘错、除错了。最后的结论，它还是在这个真理的这个公理上，所以。神的事情是绝对的真理，原显明在人心里，神已经给我们显明。那所以我们分析互教学各种不信神的假说，那么这个互教学在神学院教或者互教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去分析各种思想系统的它的前提假设，包括达尔文进化论，包括现代这些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不可知论，或是现代的叫做你听过现代后现代讲法，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所以你不能绝对讲什么都是相对的。那你就说，哎，这个思想系统有问题啊！你说，事实上没有绝对的真理，都是相对的。那你这句话本身是绝对的，是吧？你说话的语，那你这是绝对的一个语句啊！事实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本身是绝对的，不是开玩笑吗？这世人何等的愚昧，被魔鬼弄瞎心眼，居然用。想要用这个不绝对真理去否认绝对真理啊！我没有时间细说这些在神学院课程互教学里讲的。我只告诉你说，这个前提我们不叫假设，叫 presupposition 啊。这个前提是指说，人之所以为人，人的存在是因为上帝创造他，这叫前提。人心都知道上帝存在的，你不需要傻到跟对方去证明上帝存在。当他否认上帝存在的时候，你可以显明给他的事实，你说。你没有爸爸，那你怎么来的？你不是你爸妈妈生的吗？哦，不是，我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哦，这个人脑筋有问题，是吧？就一样道理哈。我的意思不是要取笑对方，我只是说，你回答的前提，他为什么说没有上帝存在？那就是你否认这个绝对的真理，就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你故意去压抑。那个原因为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19:20-21已经讲得清楚了，所以互教学家主要的任务，我在神学院教互教学，就是分析各种思想系统，看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前提假设是错，他真的是假设，以这个为前提，他的房子盖在一个破碎根基上，当然洪水一冲就垮了。 人生所有人生的哲学，若是不是以神的话、圣经绝对真理为根基的话，人生的一切通通是虚空迷惘的，经不起环境苦难的考验的。比方说，我举例子来说哈，这个不可知论者，他的错谬，他的前提是什么？一切都不可知，所以不能相信什么？那你怎么知道一切不可知呢？你还是知道了，你至少知道一件事，就是一切都不可知，这不是自扎脚跟吗？怀疑论者，我什么都要怀疑，但是我就不能怀疑我的怀疑。我不是跟你在这个耍嘴皮子，你这注意看，这是人的心态。我什么都要怀疑，但你不怀疑你自己，你把自己当作绝对真理了。所以这些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都是不堪一击的。如果真的谦卑下来的话，圣经光照我们心，让我们看到啊，我因为远离神，因为我不信这伟大的圣经所说的三一真神，导致我的人生这么多的痛苦，我的头脑这么有问题啊。通常当然我们要温柔敬畏心回来个人，我不会说你的头脑有问题这句话啊，我会解释说，你看这样人是不是头脑有问题？这个浪子离家到最后竟然忘记他有爸爸，他是不是头脑有问题？后来神叫他想起来他有爸爸。所以护教学去告诉对方说，你不要忘记你有爸爸，因为你这些浪子的浪女的生活行为等等，你远离神，你把神当作不存在，这是荒谬的。你要需要悔改，像我一样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回到父家里面来享受真理、平安、仁义、圣洁。好，所以护教学主要任务第二呢，就是指出非基督教系统，就所谓非基督教就不合圣经教的 non-Christian 所有非基督教系统的一切论说、错误假设、前提。任何的学说，包括科学，是任何就叫科学了，就管科学，它都有个前提思想，而这个前提思想呢，主导它的这个研究。你不要以为科学没有前提的。近代科学的启蒙，是因为在改教之后呢，大家相信有这个上帝创造万有，是不是？所以呢，上帝创造万有都有定律，我们科学研究这些定律，早期科学家牛顿这些人以来，通通是相信上帝存在的。而且很多是真基督徒。那么到了后来十七十八世纪怀疑论出来了啊，这从笛卡尔的怀疑论开始，一直到各种世俗哲学，到最后人用他的理性否认了上帝存在，殊不知这是最可笑的事情。你的理性的根基是要有前提，你的理性不能否认前提。像数学的验算推理的，你的理性只能做推理，理性是本身 是一个架构，它必须有前提，房子要有根基才能往上盖，对不对？所以人的理性是根据他的前提思想来推理，他不认为有神，他就推理去证明没有神存在给你看。那么事实上，那我们会说他所这个错误的前提，没有神带出来的人生的结果是虚空迷惘，是不堪一击的。我是学生物医学，达尔文进化论太多问题了，这是达尔文自己的承认有问题。那么这个现代还继续怎么讲，还好补救啊等等，事实上都说不通。但我也知道达尔文进化论啊，是这个不信神的科学家哲学家最后一道防线，他如果这个都垮的话，他必须承认有智慧设计，那不能不承认有造物主存在了。所以世俗科学家不信神是这个硬了心的，就是不要承认上帝存在，所以他今天要抓住达尔文进化论。那今天的科学界也是如此，像达尔文进化论太多问题。我自己学生物医学，我这堂课不是要讲进化论，达尔文进化论，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达尔文进化论多少的问题啊。好，那这个我们就指出非教系统，因为它的前提否认圣经的这个真神，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一大堆错谬，他没有真实证据。我们所以护教学是要讲证据的，但是我们不要光讲证据，还要这个从前提来讲证据。对方假设是错误，他从没有神的前提一直讲，他怎么样讲？想自圆其说，现代科学、哲学、世俗的科学、哲学 （secular science and philosophy） 这里玩这套游戏自圆其说。事实上，你只要指出这个前提是错的，他一定是不攻自破、瓦解的。啊，这个在后面我会教导怎么样来揭穿对方的这个所谓的信仰问题背后错误的前提。根基一垮，他整个房子都没有，都垮了哈。好，那么这所以这个护教学主要任务就是看清楚前提，这个所谓这个公理的重要性。那对方是根据错误的前提建造所谓反基督教的这些思想，给自己想找理由不信。浪子他离开家的时候呢， 我是不需要爸爸的，我已经拿到我的我要的财产了，我去花天酒地，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我为什么要去管上帝，管我的父亲呢？所以你我碰过我传福音这么多年啊，我也教授护教学，那么我发现呢，我碰到的对象里面，绝大多数都不能否认上帝存在，也有上帝存在明显的证据显明出来。他最后结论就是说啊，那虽然我不能否认上帝存在，我也觉得他存在，但是呢，我不觉得我跟他有什么关系。真是浪子啊！不是说没有爸爸，因为我有我就有爸爸，对。但是呢，我不觉得我需要为我爸爸而活，我根本不需要去想到我爸爸，我根本不需要理会他，把他忘记的也好，就是他有没有存在跟我没关系。这是今天一般世人的写照。所以世上没有真正无神论者，只有自己迷惑自己的无神论者。所以在这个来说，我们可以继续看下面。那么护教学主要任务叫。阐明基督信仰的缘由是有系统的哈，而且是明确的这个表达出来，信仰为什么要信，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要一直做好准备，用温柔的敬畏心回答个人。那所以你信耶稣是一定是有道理的，你要能够讲出来，所以你从来没有写过你的得救见证，从来不知道你会怎么信，当然有可能你当初信的时候是有些时候还不知道，可能是糊里糊涂我就信了吧，那信了之后一定要明白清楚我为什么要信。保罗不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得很清楚吗？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知道吗？你需要能讲得出来，这个你可以要把你心中盼望缘由讲出来。你讲不出来，那就是表示你没有真正去面对你的救主耶稣，你怎么会讲不出来呢？所以你可以说出你信仰的原委。这堂课也会教你怎么说出来哈。那么第四点。护教学的任务不但正确表明我们信仰的原委，也指出现代世俗科学的困境和矛盾。因为凡是离开神的，那他一定陷入矛盾里面。在今天的科学哲学界，已经进入一种叫做所谓的没有所谓主流的这个绝对真理，都是相对的啊。人们在大家瞎子摸象，那知识内容上和架构上严重的扭曲哈。这是今天的世俗科学哲学已经到这样子，所以这个才会这么乱到就所谓这个后现代这个光景当中。那么我们这个护教学的目的呢是我刚刚说了哈，正面阐明基督信仰的原委，系统表达信仰的这个真理，为什么一定要信，不信是不合真理，不信是你做真实理性的自杀的。那护教学要指出现代世俗科学这个困境和矛盾，在知识内容上、架构上严重的扭曲啊。然后呢，最后重建这个，从根据圣经重建各学科的根基和架构，恢复真正的科学。那亲爱的姐妹，这个根据圣经重建各学科，基督徒要知道，我从小学、大学，是不是我学了这些生物科学、化学、物理学？我要知道，这是上帝的这个启示的普遍启示证据，我来研究这些证据。这个诸天述说神荣耀，穹苍传他的手段，是约翰对这些百姓说：你们不悔改信耶稣的话，不信就是不信这个弥赛亚基督的话，连这石头都要发声了。所以。因为这石头也好，这个世上存在每一个事物都在见证上帝的存在，所以你可以说每一个物质分子上面刻着 Made by God。 所以我们根据圣经重建各学科的根基和框架，这才是真正重建科学哲学，就脱离这以人为本的世俗这个错误的这个进入困境的科学、混乱的科学，叫 Redeeming Science。 我在西敏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的这个我们教授有一位，他是哈佛大学数学博士，他在护教方面很强，他这些在近这些年来拼命的在就不断的每年都写一两本书，讲的如何重建真正科学哲学科根基的，叫 Von Poises， 是数学博士啊，也是这个新约教授，护教学很强，他有本书叫做 Redeeming Science， 要重新赎回这个被盗的。人本思想的科，真正的科学是诉说神荣耀，对不对？想象神的手段，怎么会否定上帝存在呢？没有这样的科学，那是假科学。这本书叫 Redeeming Science， 赎回科学，是护教学一个主要的任务哈。那接下来呢，护教学经常研究的课题哪些呢？就是所谓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就是人之所有人都知道叫普遍启示。 我前面讲过了，包含了这个这个所谓的 nature， 就是这个受造界所彰显这一切科学哲学研究的范围的内容，我看的是证据，也讲到人的良心，人的每个人都有良心，每个人心里都知道神。你向他传扬福音，你不要傻到说他不知道神存在，是他压抑，他以为没有神存在。所以传扬福音是向他知道神却压抑不承认神存在的人向他讲解，讲解的耶稣的福音。那所以特别启示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如何从普遍启示和特别启示一起来讲这护教学这个重要的课题？比方说圣经是，比方说圣经是神的话，他如何回答我们在普遍启示里面？唯有透过圣经特别启示，才能看清楚普遍启示的意义哈。所以这个加尔文约翰在他所写的基督教要义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啊，因为罪人犯罪远离神，所以呢看这个世界以为上帝不存在，因为他被罪恶所污染了，他的心被罪污染，他的眼睛瞎了，撒旦魔鬼弄瞎世人心眼，不叫基督耶稣福音真光照他的。所以护教学这个用加尔文话来说，就是我们重新向他传讲神的道，神的话，这绝对的真理，给他带上这个普遍，他不是看不清楚普遍启示，以为没有神存在吗？或者不知道神存在吗？应该戴上特别启示的眼镜啊，像我是近视眼，拿掉之后，我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但我戴上眼镜的时候看得很清楚，是不是？所以特别启示，圣经就成为我们的眼镜，基督徒的眼镜，去认识普遍启示真正的意义。你到底这个如何，到底如何用普遍启示去传讲福音？你更是要依靠用特别启示传讲福音，要不然，因为这些不信的世人，他们就像你前面信主，他研究普遍启示科学、生物学、物理化，他不认为上帝存在啊，他需要悔改，就是需要真正的重生得救，悔改就是说，他用圣经来重整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他戴上了圣经眼镜之后，再一看，哇，这个世界真是上帝创造，所以你要。用特别启示的眼镜去看普遍启示，要不然罪人是无法明白、无法悔改、非常真实。所以护教学者常研究这个特别启示跟普遍启示之间的关联性了。如何用特别启示解释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是每一个人都领受到，只要是人都领到，有这个我们说过有自然，所以就叫做受造界的启示，有良心，有历史的。那透过圣经神的话，特别是让我们去明白所谓这个受造界这个 nature 这个历史的意义，这个人的良心，醒察自己良心，要用神的话。那么然后呢，护教学也要就如何运用圣经来传讲的福音真理啊，涉及这个科学哲学界，这是护教学常重要研究的课题。第二呢，理性被罪所污染了，所以今天一般的世人不认为自己理性有问题，甚至有些基督徒糊里糊涂啊，有些护教学派，他们说人的理性没有问题，人只是呢被其他情感什么这些其他事情所遮盖，所以呢你要诉诸对方理性，让他理性安静下来，他就能够知道上帝存在啊。事实上他们否认了，天主教就是这样，天主教的讲法就是否认了理性灵被罪污染，他们说虽然罪会影响，但是呢理性里面还有一块不受影响的部分，他人们要用这一部分他自己的理性来认识真理，那这是否认了圣经所说罪人全人败坏堕落。圣经说到世人败坏堕落，罪人理性已经完全败坏堕落了，是指说都被罪所影响，就是所以人心坏到极处啊，这个诡诈到地步谁能视透呢？以弗所第二章说很清楚，这个人死在罪中，人是死人一个，他被魔鬼弄瞎的心眼，被撒旦掌控，他的理性也被恶者掌控，他的理性会认为没有神啊，没有神存在啊，我自己是我自己老板啊，等等，这些就是，所以罪人理性既然已经被罪所污染了，你就不要想诉诸对方理性，传福音悔改是圣灵在劝诫对方他的心。所以不是去诉诸对方的理性，千万不要以为我把对方理性讲得很合理他就会容易接受，那我告诉你，你就中了计了，到下次他告诉哎，我现在理性又有新的问题了，哦，那你要再去符合他理性，你永远讲不完，你要告诉你的理性是错的，当我读到圣经我不懂的时候，我谦卑悔改求神光照我，圣经这样说我就这样信了，那我的理性持相反的意见的话，我就支持我老我的理性，他需要被致死， 我心照人理性就是顺服神的话。你学数学知道你要顺服绝对公理，一加一等于二，然后你的直线你才能推出代数几何。我怀疑一加一为什么要等于二，为什么两点是最短直线，我就不相信这样看会怎么样，那你就不要学数学了。所以数学公理是你不容怀疑，是你要做数学题目的话。同样的，对上帝 的认识，你要靠神的恩典，他的话语的真实的启示，使得你心照的理性正确的运用，千万不要理性挂帅，自我中心。所以罪人的理性呢，非常非常悲惨，就是自我中心啊，认为没有神啊，像今天或者你没有信耶稣以前的情况，自己生命的老板啊，这些讲法。但回到圣经，悔改了，你从现在就知道，原来这是我错误的想法。神赐给我新人的生命，我开始认识我的理性要完全顺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理性只是个推理的架构，它需要有前提，要有这个公理。那神的话就是绝对真理，我的理性照着神的话去思想，那我就正确应用理性。如果我的理性不听神的话，自己去乱想的话，就走上世人犯罪堕落以前不信的道路了。普遍恩典是神仍然用阳光雨水照好人照歹人，神的普遍恩典使得今天这个世界的罪人没有继续犯罪到地步，到这个挪亚洪水时代的情况。你注意看，挪亚洪水时代之前的人，就挪亚洪水这个之前的人，创世六章说什么？创世第六章说，那时候世人所思想尽都是遍地满的强暴，人是可以坏到这个地步的。神用洪水毁灭这世界，保存挪亚一家，来洗净当时世界。洪水之后有从挪亚开始新的这个人类开始发展出来，是不是？闪寒雅，那显示出人的理性已经败坏到地步，它是可以坏。虽然它目前来说，今天人的理性因为神的普遍恩典的保守，还没有彻底活出败坏罪性，像挪亚洪水当时的情况。那人是有这个本钱，人的里面是全然败坏堕落罪性了，他的理智情感都被这个罪性所污染了。是神的普遍恩典限制了人心，让人没有办法彻底活出堕落败坏罪性。是神特别的恩典，在挪亚洪水之后，人赐下这个普遍恩典，继续保守我们，让这个世界还可以是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可以听到福音。所以这样说来，我们要认识普遍恩典如何限制罪人的放纵啊，这是护教学经常研究的课题哈。那么接下来，我刚说到这个第一个，分析各种思想系统前提错误的这个假设；第二个，非教所有思想系统的论说，错误没有真实证据支持；第三，阐明基督信仰的缘由，有系统学明确的表达信仰的原委，问你心中盼望缘由，常做准备，温柔就回答个人。那主是现代科学世俗科学的困境，现代世俗科学走到已经困境了，死胡同了。在知识架构上，因为否认上帝啊，那么这个自我中心，所以严重扭曲。现代科学已经陷入混乱状况。我讲世俗科学。那再继续看第 2.5， 护教学还有个任务，除了回答信仰问题，要重新积极重建各学科的根基架构，恢复所谓真正的科学。我不知道你们读过这些有这个这些机构或是单位，他们我刚刚说的这 2.5， 他们重建科学，你看了有没有基督徒重新写的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特别在这个美国的 homeschool 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些单位机构里面。的确是，如果你从 以神为中心，根据圣经写出来科学，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你有看过这样生物学课本、物理学、化学课本？早期的科学，这些大师啊，物理学牛顿、生物学的这个林奈，这些化学这个普托勒密，这些不这些化学、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开山祖师都是信神的，都是信耶稣基督的。我们需要重建课，现在已经有努力，有些课本已经出来，有些基督教学校使用这个根据圣经所写的，绝对是合乎科学的。所以我想不是合乎世俗科学，合乎真正的科学的，也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智慧设计，根据圣经来解释。那这些是非常好的这些方式，重建各学科，不只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一样，恢复真正的科学，要以神、以圣经为中心。好，那么这是护教学的主要任务。接下来我们看护教学常研究的课题啊，我们说普遍启示和特别启示的关系，如何用特别启示解释普遍启示，我刚刚讲过了。 罪人理性被罪恶所污染，所以罪人理性跟普遍恩典，普遍恩典怎么限制罪人啊？第三，信心，什么叫真实的信心？真实得救的信心，那跟这个知识、情感、意志是怎样的关系啊？这都是经常研究的课题。然后呢，什么叫接触点？这个信主人传讲耶稣的福音，跟不信有没有真正的 contact point， 还是各说各话呢？有没有接触点？有的哈，那是在哪里？是护教学要研究的。那前提跟证据配合来展示福音。你的所有的证据是要根据前提，因为对方会跟他的前提来解释你的证据。所以你不只是要证据上提出这个真实证据，你要向对方的前提反对神、不信神的思想提出挑战，前提配合证据来展示福音啊。那这是我们这个所谓第二讲的主要的内容啊。那么所以这个信心，真实的信心是理智上的认识，情感的皈依和意志上的交托。所以要研究真正的信心是什么。信心不只是同意啊，这个你讲很有道理，我们传福音分国一学，那我同意你讲的很有道理，他只觉得很有道理，他觉得还有别的有道理。福音要展示出来是什么呢？是，这是唯一的得救的道路，真正的福音，这是真实的。所以这是信仰真正的原委，可以除去撒旦魔鬼一切的这个在人心中所建筑坚固堡垒的计谋啊，将人心意夺回，啥都顺服基督，他会真实的信耶稣。我们不要找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西方也不常，他承认有上帝存在，科学显明是有上帝存在，只是他不觉得这个上帝就是你所说的救主耶稣。所以护教学不是只是告诉别人有上帝存在，叫他不能再压抑这个真理，还要展示出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回到父神那里去。护教学主要任务你看有这么多啊，所以透过真理的前提 来讲真正的证据，来破除这撒旦的人心中所坚固的营垒。所以护教学是一个很大的使命工作。那当然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有护教传福音的使命，所以我们要预备学习这个护教学，那么认真的学习来传讲福音。在课程后面我会介绍有些书籍啊给大家参考，但我先讲到这里。那我答应说要，我知道我们时间快差不多了哈，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可以愿意回答几个问题哈。请问请问夏姐妹，我们是有什么问题已经现在提出来我们可以讨论的吗？ 好的，可能我要只能挑一两个问题来问一下时间的原因。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书护教学的书籍方面的事情，有弟兄姐妹提出来就是想让请李牧师推荐一些护教学的书籍或者是免费课程。这个问题还说，如果我们想系统的学习护教学，那么在没有时间读神学院的情况下，有什么自学的方法或者是推荐的学习框架吗？谢谢。 是，好的，这个问题很好问，但是我想还要到下一讲，因为下一讲我会仔细解释出这个神学院现在一般教学分两派啊，所以有前提派跟证据派，我会仔细解释呢，这些书籍到时候我再介绍，不然现在介绍可能也不太清楚明白是什么意思。好，是的，我会提出来在下一讲。好，谢谢。 还有呢？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很多 positive psychology 的教导例如我们能用思想来改变自己，这个与基督的教导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我们怎么面去对待那些离开神或者是不以基督为中心的心理学的辅导呢？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说，将人的心意夺回，其他都顺服基督。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很清楚啊，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是神所拣选器皿，他是何等大有学问，他知道很多事，他是说每一件事透过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来讲才能够真的明白意义，不然你不会知道的。就换句话说，刚刚问这个问题，这些心理学这些等等，其实已经有很多所谓护教学方面著作指出这些问题，人本思想。你今天不是只是去回答他的书本上的一些问题，如果他的根呢，他的前提是没有上帝存在啊，达尔文进化论的心理学是研究这个人像动物他心理发展会怎么样，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卡死的无解。你看回到圣经，认识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 他的思想情感，他的心理状况是如何？为什么他犯罪堕落之后，人心变得这么坏？如何影响他的知识、情感、意志？如何借着耶稣的福音把这个人心挽回过来？所以这样说来，世俗心理学的弗洛伊德这批人开始到现在，这是反对神的，是无神论心理学，事实上是空的，是没有帮助的，也陷入混乱的这个现象啊。在下一讲可能我会再仔细讲。但是呢，回到圣经，我们看见神跟人关系啊摆对了，那么人的心理才能正常发挥功用。啊，这个是我在下一讲，我想会在，而且在最后一讲会提出一些一般人常问的问题啊，包含这些在内。 谢谢，你还有时间再提一个问题。 我有时间，只要你有时间要。 这个问题是早上提出来的，它是用英文写的，那我把它简略一下，就是说，在基督教历史上，像经验呢，或者是经验和理解和那个论证的这种方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在后现代的时代，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方法可以让年轻的一代，更加认真地对待基督教呢？ 所以就是说，我想在后面我们也会讨论这个，最后一讲会讨论这些问题。就是说，所以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一条道路，那是不是唯一的呢？还是也有别的路？就意思说，怎么样来看待基督教？那我们就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传讲是耶稣基督福音，不是一个宗教。我常常说，我们不是基督教徒，哦，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既然三一真是独一真神，耶稣是神与人间唯一的救主的话，那真理都是从基督耶稣来的话，那当然我们不会说我们只是解释我们这个宗教信仰，我们说这是绝对的真理啊。那所以呢，关于这些细节的话，我可以在后面会展示出来，就是说如何真正的回答到信仰，就是他的心，他需要悔改归向神。那些问题其实这是散发出来烟雾弹，从他的问题回到他的核心，这是我在下一讲会讲的，如何从他的问题。然后攻心为上，回答他的内心真正的结在哪里？你光回答外面这些问题的皮毛，却没有解决内心问题。我们碰过这样的情况，你回答答得很清楚，你觉得很好答案，可大家还是不接受，或者他同意的哦，那你讲的是这样，但是呢，我有另一个想法。所以真正的护教传福音是攻心为上，整个心要夺回来啊！所以他的前提需要改变，就罪人的前提需要改，叫只有上帝有这个大能让人重生得救。就换句话说，这些问题是很好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这个，圣经是神的话，它当然是我们逻辑前提推理一切的根基。那你不相信神的话，也当然是没有办法就悔改。所以，第一步谦卑下来，领受神的话。那么，好，所以我想先回到这里。下面，所以你还有问题吗？这边？ 还有好几个问题。 好，如果我有时间，如果我先这样，我这边有收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传福音？那只有向未信者传讲耶稣是传福音吗？门徒训练家庭事工是不是也在传福音？那这个我简单答一下，再来看我们主持人还有什么问题。我有时间没有问题哈。那么原因是传福音哈，传福音是传讲耶稣基督哈。那包含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说，我们基督徒很多问题没搞懂，所以很多时候就没有根据圣经回答，根据我们人云亦云的想法。所以护教学这个卫道学是帮助你归回圣经啊，根据圣经来回答所有的问题。圣经的确是可以叫属神人的有完全预备性这样的善事。虽然圣经没有回答每一个细节问题，但它可以叫属神都有完全预备性这样的善事。人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圣经的答案，那个总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我是盼望说这个其实。门徒训练也好，圣经辅导也好，都是根据圣经。那么，只是护教学比较强调对这些好像是没有信人问的问题。其实护教学也是要回答信的人的心理的问题。总之，你要回答个人啊，就以温柔敬畏心、尊主基督为圣，是不是？常做准备，你要预备回答。其实很多时候回答你自己心里的问题，按照圣经回答弟兄姐妹说他信主，可是问的问题有点像不信人问的，你要让他知道他的心态如何，就如何从真理准则解释这个处境里的问题。所以。护教学可以说涵盖人生每一面，所以我们在神学院学习系统神学，要回答这个全面基要真理。其实转一个弯，一个方向，就是回答所有信仰问题，包括回答已经信主的人的问题，都是在所谓的这个。所以护教学的真正的定义叫做回答学。我讲过了，彼得前书3章15节，apologetics 是回答，要回答个人呢、啊。所以有些糊里糊涂基督徒出信的，他也会问问题，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名字更改成叫做。 叫做回答学啊，护教学味道就是回答学。好，下面请继续。如果 好，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现在网络年轻人很接受圣经中的神、魔鬼等这样的是外星人或者是另一个维度平行宇宙的高等生命，那护教学如何回应？ 护教学好，这个也就是他也是传扬福音，也是辩护，所以要讲明根据圣经真理来回答。那么今天我问题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了哈，对方问的问题很多是不是问题或乱问的或打岔的，那这些问题其实你点一点不用仔细回答，因为也不是你应该回答的。圣经告诉我们，人生活在上帝面前所需要知道的所有的这个基本问题都是完备的，所以我们不要回答一些怪异的问题，或者说跟这个信仰无关的问题。当然，信仰涵盖我们人生整个每一个层面。所以，如果说有没有外星人呢？那魔鬼当然真实存在。那有没有外星人？到目前为止，科学上所谓的这个hard sign， 就是有具体证据，我们还没有碰到外星人，可能有受到一些电波，也就是无意义不能解。就总而言之，不管这个宇宙另外有一个维度与否，或是有外星人，那不是我们的事。按照圣经启示是引导罪人归向耶稣，我们知道神是三一真神，那么他是有灵界的受造物，他有创造天使，那天使有堕落变成鬼的魔鬼，那也有他保守的没有堕落天使，所以的确是有一个灵界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至于外星人是何许人，怎么回事？圣经没有启示，所以我们护教学不回答圣经不讲的问题，而且既然圣经不讲问题，表示跟我们生命生活无关，而且你也没有答案，也所以就是不要。就是怎么说，约束你自己和对方的好奇心，不必去回答你这些问题不重要，而且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因为什么？圣经告诉你要悔改，圣经使你记得认识耶稣基督有得救智慧，这是关。从这里先看，先认识耶稣基督，其他你的问题就会知道该如何来面对了，然后就会真正知道该有答案的，得有答案的。好。 好的，下面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当代的西方基督教护教家中 ，John Lennox 是其中的一位，能否再介绍几位你熟悉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重用的护教家？ 这是这样，就护教家在这个过去的一些时代，从早期教会到今天一直都有啊。那现在很遗憾的是，我也学教会历史，学系统神学，也教护教学，那么就是说，有不少的这个护教的方法呢是不合圣经的，甚至讲的也是不合圣经答案。所以你现在说现在这些很有名的护教学家讲什么？那这个是另一个话题了哈。现在重要的是说，不管是谁了，他所讲的是不是根据圣经？那这些护教学家他们是不是忠于圣经？这首先要问这个问题了。那比方说我讲这个话也要很小心，就是听大家注意一下。比方说，20世纪最有名的护教学家，好了，是谁呢？你心里想啊，有人说是 C.S. 路易斯啊，有人说是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薛华，那有人说是这个Collins Vontier 范泰尔，就新民神学护教学教授。那无论你怎么样来说，他们都有贡献。但是我要解释，如果仔细看的话 ，C.S. 路易斯。他不相信圣经完全无误，就是、卢易斯啊，那么他有一些问题，所以他的答案都不是完全准确的。可是呢，你说他很有名的护教学家，不错，他不是神学方面护教学，他是文学家来护教。那他用一些这个基本的道理，有些是值得参考，是有帮助。但是他的系统，他不是所谓真正针对对方的前提，他主要在讲证据。那这个就我会下来讲，会讲说如何你要分析证据的话。那么你没有前提，你的前提主导你的证据，所以我尊敬 C.S. 路易斯，但是呢，他不相信这个最后有地狱啊，那这些问题不像圣经完全无误，还有一些其他小问题，所以我觉得他的书可以参考，但你要分辨。你刚刚说那些人，还有更多人今天这是所谓这个护教学家，凡是不相信圣经完全无误的，不是根据圣经来回答的话。他可能根据他当时的主流思想，他所喜欢的，让一些基督教徒听起来觉得也是不错的。那我觉得这个呢，是这个帮助是很有限的。你必须一定要根据圣经神的话来回答信仰问题，这是护教味道的出发点。凡是不是相信圣经完全无误的，他就会想出很多东西来。他说这个圣经可能解释有问题，我们应该这样解释。那他已经窃夺了这个神的主权解释圣经，所以我说要小心哈。 所以呢，你先在这门这几门怎么说专题里学会之后，到最后一堂，如果你再问，你问我，谁谁谁谁谁谁，我可以，比方说，这个举一大堆名字，西方的、中国的、这个华人界的，这都不重要，重要是他所讲的是不是真正根据圣经来护教味道。好，我就先简单答到这里，我们可以继续在后面再讨论。 好的，那我想我们3点钟要开同工会，所以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好不好？李牧师也很辛苦，3点钟开同工会，然后晚上的聚会是6点钟开始，6点到6点15分是敬拜赞美的时间，然后6点15到7点15是王天生牧师的主题讲道，还是欢迎弟兄姐妹继续来参加。那我们今天下午的专题就到这里结束了。好，谢谢大家来参与，我们再见。 等一下，同工会是在这里吗？是这个，同样这个吗？ 等一下，同工会应该不在这里。 不是这，哦哦，那我就出去了。 你看那个， 我有，知道了，我看到了，看到，好，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筹备。